好快。看到一叶知秋猛然转身，下一秒那鼎鼎有名的战矛雀鞋却已经闪到了自己眼前时，吴琛心中只来得及存有了这么一个念头。他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选手，没有超快的反应，也没有疯狂的手速，这等高节奏的攻击他真的有些招架不来。他原本一直是小心翼翼保持着距离的，但是此时一叶知秋距离他太近，他仓皇地选择后跳，同时准备一个飞炮时，却感觉已经来不及了。当一声闷响，武器交叉碰撞的声效是那么的真实，又是一杆火红的战矛从鞋里刺出，竟是将乌黑的雀鞋给招架住了。来了吗？被攻击招架的一瞬，孙翔下意识的就以为是叶修出手了。星星战队除了叶修，根本就没有任何人会被他放在眼里，在他眼中，叶修也是唯一够资格出来招架攻击他的人。但是很遗憾，下一秒孙翔就已经看清眼前的对手，韩嫣柔。孙翔顿时有些腻歪，如果是叶修的君莫笑，他或许还会短暂地和其纠缠一番，但是一看是这位，孙翔顿时决定坚决执行萧世琴的指示，消灭小枪。结果就在这时，突的一串好似焰火一般的东西从韩嫣柔手中那火焰一般赤红的战矛尖上窜出，流星般的就朝一叶知秋打来。流言，孙翔自然认得这种攻击效果，知道这是武器上所带的特效，几率触发一般不会很高，不过对方很走运，一次攻击招架中就能触发。只是这又怎么样呢？孙翔直接无视了这一流言攻击，区区武器上的特殊效果用得着斗神一叶知秋还那么用心的去闪避吗？一叶知秋不退反进，在孙翔的操作下就要强冲过韩嫣柔的拦截，谁想就在流言当中，韩嫣柔手中的赤红的战矛赫然抖了过来。龙牙不是，连突也不是，元武棍更不是，怒龙穿心，这一矛直剜一叶知秋的心口，赫然是战斗法师六十级时的第一大招怒龙穿心破，形似直刺，但威力比起龙牙这些刺激强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大招刺激，岂是随便的攻击可以招架得住，更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身体去撞。无奈之下，孙翔只能选择急退，接连两个后跳的操作，一叶知秋才算勉强闪过了这一记怒龙穿心破。但是韩嫣柔的攻击可没有到此为止，紧追着下一击就要施展。秋飞的战斗格式已从侧翼杀到，阻止了韩嫣柔的进一步攻击。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很正常的团队协作，可在孙翔看来，这是耻辱。区区韩嫣柔居然逼得他还需要秋飞来补漏吗？孙翔怒了，一叶知秋一步踏前，以牙还牙，也是一记怒龙穿心破，只是比起韩嫣柔的更刁钻更迅疾。秋飞的战斗格式本在前掩护，一看孙翔的一叶知秋重新杀回，立即识趣的让出空间，矛头一指，却是继续贯彻萧时清的指示去抓小枪了。但武臣有了唐柔的挡架，此时早已抓住机会飞跑撤离。萧时钦生灵灭的机械军团冲来时，却陷入了乔一帆布下的鬼阵。机械师的机械道具远比召唤师的召唤兽要脆弱，有很多根本就是一次性攻击的道具，而鬼阵对这些机械道具或是召唤师的召唤兽同样有着杀伤。脆弱的机械道具只要陷进阵来，几乎没机会完整出去。萧时钦匆忙调整，总不能眼看着这么多的技能全都浪费，最终也是贻误了追击小枪的时机。萧时钦懊恼之极，他知道这一次叶修又算计在了他的前头。韩嫣柔的挡架，一寸灰的鬼阵埋伏，无一不是在给小枪掩护铺路， 星心早猜到了家世这一步的攻击重点。这个人还是那么难缠呢。萧时钦心下感慨，他没有孙翔那么目中无人，但是毫无疑问，星星这边最让他重视的人也是叶修，他不乏和叶修交手的经验，总体来说输多胜少，不过那时候叶修所领的家世实力比雷霆可强多了，萧时钦明显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所以输的虽多，却也没有让他看清自己，他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能力的。但是现在两个人角色互换，他拥有了家世这一手好牌，而叶修呢，所领的却是一支比起雷霆更加不如的草根队，可是比赛的局面呢，却能远远超乎人们的预期。荣耀之神吗？想到这人身上最华丽的称号，萧时钦觉得自己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人的实力了，因为他一直居身于家世这样的豪门，队伍的强大多少会掩盖掉许多个人的光芒，比如萧时钦在以前败给叶修之后，总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叶修，差的只是两队之间的实力啊。可是现在实力倒换了，为什么家世依然打得如此艰难？这一次好像没有队伍实力差这样的借口了。小枪已被掩护撤退，那么接下来呢？萧时钦观察场上局势，如此没头没脑的对杀下去可不是个事儿，需要找一个突破口，对星星制造出有效的杀伤。轰！一声落花掌轰住目标的声音将萧时钦的视角吸引过去。孙翔对唐柔毕竟技高一筹，角色又强，几个回合后叶知秋一记落花掌拍中了韩嫣柔，将其吹飞出去，跟着和战斗格式一起冲上继续追打。小枪逃出了攻击范围，所以孙翔和秋飞也就转移了攻击目标，对韩嫣柔开始了攻击了。比赛场上听指挥固然重要，但选手也不是提线木偶，事无巨细都要听指挥，很多时候选手也需要选手自己观察形势做出判断。小时钦一看这二位已经改变了攻击重点，而且形势不错，立即也调转枪头朝韩嫣柔这边发动攻击。此时家世除内二位也就他一个攻击手，那两位主动转火了，他跟上倒也方便，没有别人需要指挥了。至于张嘉兴，那一直跟着节奏进行治疗即可。 去死吧！ 孙翔此时还在公众频道里敲出了句话出来，显然对于韩嫣柔方才的阻挠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耿耿于怀，更恼怒出来阻挠他的居然不是叶修，而是这么一个小角色。孙翔秋飞的影子战法再加战术大师萧时钦的火力支援，这样的组合根本不是荣耀中任何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应对的，但是此时面对如此强力的组合，唐柔毅然不退，韩嫣柔挥舞着战矛做出的竟然还是攻击姿态。 哼，真是个菜鸟。 孙翔很是轻蔑地鄙视了一下，如此不自量力，自己就要他瞬间倒下。结果他这句嘲讽看到萧时钦的眼中却蓦然就是一惊，星星战队中会有菜鸟吗？以前或许真有，但是现在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菜鸟上场来打比赛？星星的人不可能衡量不出这实力差距，韩嫣柔居然没有人过来支援，他是留下来牺牲自己给其他人争取时间，还是说……萧时钦视角狂转，星星的角色并没有在韩嫣柔吸引了他们攻击火力的情况下撤离，他们依旧摆出着战斗姿态。但是君莫笑呢？萧时钦扫了一圈，发现君莫笑竟然不在了，这可是他一直密切关切的角色，只是要转火了，注意力朝韩嫣柔这边多放了几秒， 这人就不知跑哪儿去了。视角大转了720度，君莫笑的身影终于被萧时清找到。这家伙非常鬼祟地躲到了倒地的一根断木后，此时一露头就被萧时清看到。再见君莫笑两手一张，萧时清心下大惊，眼角跟着君莫笑双手张开的方向一望，知影，张家兴的知影。萧时清连字都顾不上打了，只能用感叹号的方式让所有人警戒。可惜已经迟了，张家兴正在专心地看护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的生命，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方向竟然有人来偷袭。萧时清敲下叹号的一瞬间，知影飞出去了。捉云手银武千机伞打上去的本该是属于柔道的非低阶技能，在和诛仙战队的比赛中就曾借此技能偷袭得手，捉走的正是诛仙战队阵中的牧师。而这一次家世战队居然也着了这一手。同一手法不同用法，和诛仙没有人料到这个散人还有这么一手，所以君莫笑出现的明目张胆，靠自家队友随便一吸引对方注意力后就施展了出来。而面对家世，叶修考虑到了对手可能的提防，隐忍到此时方才找到机会。唐柔的韩嫣柔一抗三，这当然不是菜鸟，也不是蛮干，这是诱饵，转移家世注意力的诱饵。如此便宜谁会不想占呢？结果就在他们想抓住机会击杀韩嫣柔的过程中，他们的治疗被捉走了。这是一次交换。不，韩嫣柔表现之顽强，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三个战斗法师战成一团，他以一敌二，虽落下风，但那战矛依旧舞得水泄不通。这是怎么样的手速啊？看到韩嫣柔这快绝无比的战斗节奏，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比起你怎么样？ 观众席上微草选手许斌突然问了身边的刘小别一句。手速一直以来就是刘小别最大的武器。刘小别没有回答，是他比较不出，还是因为不如而不好意思开口？